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6月20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随着近期京城的气温不断上升，在北京野生动物园里的动物们也开启了避暑模式，西瓜、绿豆汤、喷淋、冰块，各种招式。接下来记者就带您走进野生动物园，看看动物们是怎么样消暑的。 盛夏，路边大排档生意又火爆起来，然而被明令禁止的露天烧烤是不是也热闹起来了呢？6月15号，由黄村镇综治办牵头，联合城管、公安、工商等部门，兵分两路对芦城廊垡地区进行了夜间突击检查。 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严重，在一些人口稠密地区反而成了新的交通阻塞点。电子围栏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方向。6月16号上午，记者从国家卫星导航定位与授食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了解到，经过技术升级，目前共享小黄车在通州的入栏率已经提高到90%以上。这个技术6月份也将在大兴等区进一步推广。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随着近期京城的气温不断上升，在北京野生动物园里的动物们也开启了避暑模式，西瓜、绿豆汤、喷淋、冰块，各种招式，怎么凉快怎么来。6月16号，北京的室外温度将高达37度。在北京野生动物的室外展区，所有的喷淋已经全部开启，不少小动物有的钻进喷着细雨的莲蓬头下，仰面朝天享受着人工降雨带来的丝丝凉意。而工作人员已经早早地将棚格桩的西瓜切好，绿豆汤熬好，准备给在室外展区的小动物消消暑。 小小的环尾狐猴属于原始灵长类，它们行动灵活，平时都文静地躲在高高的树梢上，但一看到饲养员手中提的西瓜，就露出了小吃货的本性，会直接飞到饲养员身上，一脸萌相。大猩猩和狒狒这类灵长类动物最爱的解暑方式也是吃西瓜，他们看到饲养员手中的西瓜时，就兴奋地跑到喂养区，摇晃着双臂等待。大猩猩吃西瓜可以用风卷残云来形容。记者眼瞧着一芽西瓜到了他的手中，不到2秒钟就吃干净了，还可以顺势把嘴里的西瓜籽儿吐出来。最可爱的一点是，他们从不乱扔垃圾，会主动把手中剩下的西瓜皮乖乖地递到饲养员手中，再换取新的一芽西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一只一次就能吃半个西瓜，由于北京野生动物园就在大兴，所以他们每年都从庞各庄镇给小动物们买解暑西瓜，这已经是多年的传统。今年的庞各庄西瓜还没有大量上市，我们已经提前在镇里购买了一批小型西瓜，给小动物们尝尝鲜。 面对似火骄阳，野兽区的棕熊有自己一套独特的避暑良方。 别看棕熊看上去身形笨拙，连走个路都扭啊扭的，但它们真的是个顶个的游泳好手。烈日当头，聪明的棕熊会专门寻找有树荫的池塘，走进水里一泡就是大半天，有时还会和泡在水里的同伴互相打水仗，直到饿了或者想换地儿，棕熊才会爬上岸头，抖抖湿漉漉的身子，浑身又凉爽又干净，那感觉就像刚洗完澡，舒服极了。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告诉法制晚报的记者，每到夏天，食草类、灵长类动物需要食用西瓜降温，在最热的季节，园区每天要备足600到700斤的西瓜供小动物食用。 当进入伏天后，大气流动性变差，室外的小动物就更容易中暑，所以基本上在7月中旬左右，园区将开始用冰块给小动物们降温。工作人员介绍，11点和2点最热的时候开始给动物们送冰块，园区会制作一个大型冰块给大型动物，方便它们躺着抱着用来降温。而对于体积更小的食草或灵长类动物，工作人员会将苹果、樱桃等水果冻在小碗里做成水果冰喂食，相当于人类的吃冰棍。此外，为了更好地给动物们防暑降温，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室外场馆喷淋设施已基本完全覆盖，饲养员可以根据当天的温度变化，随时给室外场地进行喷淋降温。 本台消息，进入盛夏，路边大排档生意火爆起来，然而被明令禁止的露天烧烤是否又开始抬头了呢？6月15号，由黄村综治办牵头，联合城管、公安、工商等部门，兵分两路，对芦城、廊坊地区进行了夜间突袭检查。当晚6点半，各部门集结完毕，由大兴城管黄村执法队队长王春亮做整体部署。这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00多人，执法车辆20多辆，分组前往芦城、廊坊两个重点整治区域，对露天烧烤、占道经营、非法游商等行为进行检查。 在当晚的行动中，共检查烧烤门店70多家。王春亮表示，当天的检查结果比较理想。从4月份开始露天烧烤专项整治行动至今，黄村镇辖区内100多家入台账的烧烤门店基本杜绝了露天烧烤的行为，说明前期的整治工作有了明显效果。据了解，自2017年4月起，黄村镇为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全面开展对辖区内占道经营和露天烧烤行为的专项集中整治行动。前期组织黄村镇30多个行政村召开露天烧烤整治动员会，要求各村提前走访村内商户，发放露天烧烤通知书，对有烧烤意向的饭店按要求整改。 执法队采用入户告知、集中约谈等方式，对餐饮企业、商户、店外经营及露天烧烤涉及的法律法规进行宣传，做到覆盖率、告知率、知晓率100%。在集中整治阶段，多部门联动，采取高压态势全面集中整治，并与各部门建立长效机制，由黄村镇综治办牵头组成联合执法小组，确保每周进行2次联合执法行动，形成高压态势，严控露天烧烤行为的反弹。 本台消息，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严重，在一些人口稠密地区反而成了新的交通阻塞点。电子围栏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方向。6月16号上午，记者从国家卫星导航定位与授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了解到，经过技术升级，目前共享小黄车在通州的入栏率已经提高到90%以上，这个技术6月份也将在大兴等区进一步推广。国家卫星导航定位与授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主任黄燕表示，对于共享单车的治理模式，不同城市地区采取多种管控手段，如设置固定停车架、摄像头、地感线圈等，这些方法都存在施工难度大、地面设施多、移动调整难等问题，比较难以推广。电子围栏可以通过高精度卫星定位测量技术， 监督共享单车是否停放在了指定区域范围内。 黄燕介绍，经过技术升级，目前小黄车在通州的入栏率已经提高到90%以上。此外，共享单车卫星导航中心配合有关部门在通州建立了全国首个共享单车电子围栏示范区，为解决共享单车乱停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这项技术还将在其他地区进一步推广。 另外，据北京市北斗导航公共服务平台工作人员介绍，未来会要求在小区、大学门口、公交站点、地铁站四个出入口等周边一定要施画电子围栏，针对用车集中区域会要求单车公司摆放整齐或者拉走，停放入位的用户会收到 APP 的提示或者红包奖励，没进围栏的会扣除信用分或者进行短信提示，未来针对没进围栏的用户可能会持续扣费。工作人员表示，在通州试点过程中发现电子围栏的施画位置可能会影响定位的准确，比如天桥下，未来可能会对施画位置进行调整。 本台消息，近日一名消费者联系到记者，称自己本来想在网上购买一台便宜些的电脑，来到实体店交易时却遭遇套路，电脑无法使用。6月15号，记者联系上店方的王经理。对这一事件，王经理表示愿意为顾客更换一台相似价位规格的电脑。同时，这位消费者也提醒市民买东西时要小心谨慎，不要再和自己一样被骗。 消费者小王说，他是在陕西上大学的一名大一学生，一直想买一台心仪的电脑。几天前，他在二手网络交易平台上看到了一台戴尔电脑，价格为8000多元。小王说，我就联系这位卖家，卖家说只是在闲鱼网上发布宣传推广，要购买必须去他的实体店。卖家在北京，而自己在陕西，于是他决定让在北京的同学帮忙跑一趟。 小王说，我通过视频验证了机器配置和网络上宣传的一样，然后就让我同学付款准备拿机器离开。6月10号，他的朋友到达现场验过货之后，他当时认为这笔交易基本可以完成了，但之后发生的事情出乎意料。付款后，店家立刻给我打电话说这台电脑需要绑定企业账号，一般用户不能使用，给我展示配置时能正常使用，是因为用的他们店的企业账号，而且电脑不能升级64位系统。 小王说，在自己付款前，这些问题商家一个也没有进行说明，自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为这是一台正常的机器。小王告诉记者，我之前曾怀疑过为什么这台机器这么便宜，客服每次只告诉我是公司成批收购的所以便宜，根本没说企业账号和不能升级64位系统以及内部结构不同的事儿。他在得知真相后要求退款，但工作人员说已经卖出去了，不能退款。 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前往现场带小王购买的那位同学只好无奈离开。6月15号下午，记者联系上了负责销售工作的店方工作人员王经理，他表示小王所要购买的电脑在正规的数码网站上目前的售价为18000元左右，而小王想花费一半的价钱，明显无法购买到这台电脑。由于自己不是主要负责人，所收的8000多元钱已经交给老板，所以无法做主为消费者退款，但是愿意为他更换一台同等配置价位相当的电脑，而且店内正准备搬家，所以希望和那名消费者早一点解决纠纷，以免人去无空。 消费者小王表示，记者打完电话之后，商家也联系了他，希望他再加钱购买一台其他型号的电脑。由于觉得对方欺骗之后缺乏信任，他不想再买，但是又害怕对方搬家之后联系不上，难以维权，所以还不得不接受对方的解决方案。 本台消息，6月9号上午9点多，心急如焚的事主张女士在报警中向民警哭诉道：“喂，公安局吗？我的钱被骗子骗走了，她不是我女儿，快来帮帮我，警察同志！”警情紧急， 大兴公安分局观音寺派出所民警小李接警后，立即找到张女士了解情况。 原来，6月8号中午，一个陌生的微信号码加他微信，对方说自己是张女士的女儿，因手机进水无法使用，所以用同学手机与她联系。现在学校需要交培训费19800元，张女士立即到楼下的建设银行为她汇款，将现金10000元通过现金汇款的方式汇给了对方，又通过银行转账将另外9800元打到对方账户，随后对方失去联系。后来与女儿取得联系后，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心急如焚的她想到向民警求助。 由于转账有24小时的冻结期，派出所民警小李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先是稳住张女士的情绪，随后与张女士一起来到银行开展工作。经过与银行工作人员的一番沟通和努力后，最终将张女士转给对方的9800元成功拦截，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现在这个案件已经被立为刑事案件进一步侦查。 事后，张女士对为民解难、忠诚履职的青年民警小李表示感谢。她相信，不管能否追回剩下的余款，公安民警一定会义无反顾、竭尽所能地帮助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此，大兴警方提示广大市民，网络交友或聊天中，如果涉及到钱款转账或者是支付时，一定要多方核实对方身份信息，避免招致财产损失，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本台消息，在街道中间，行人沿人行横道横穿马路，无需左顾右盼，车辆自然会停车等候，即使蹒跚老人也无需加快脚步。在路口，只要面前是绿灯，行人大步向前，无需顾虑右转和左转驶来的所有车辆。司机们临近斑马线，无论临近路口行车道的地面上有没有3个醒目大字“车让人”，都会主动减速乃至停车避让行人。这样的场景一直是行人们的期盼，但现在这些画面有望变为现实。 因为从近日起，北京开始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有关车辆不避让行人罚200元记3分的处罚规定，大力整顿斑马线前的交通秩序。礼让当仁不让的成为了这几天北京交通的关键词。但是在大型的安装有多项位红绿灯的路口，在普通的小型灯控平交路口，或者是在街道上的人行横道上，司机们究竟应该怎样礼让才合乎规定，不影响交通安全？近日，记者采访北京市交管局法制事故以及一线交警，详细了解情况。 市交管局法制处副处长杜莹对记者说，所谓礼让其实并不是一个礼的问题，不是想礼让就礼让，不想让就可以抢行的，这是法律已经明文规定的，司机必须遵守的行车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第47条明确涉及了礼让，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 干巴巴的法律条款过于抽象，真正执行起来应该怎样操作呢？杜莹说，最关键的一个词是停车。现在恐怕能在行经有行人通行的人行横道的时候主动停车的司机没有多少，绝大多数司机都是减速一点一点蹭过去，有的时候是跟行人抢过去。杜莹说，按照道路交通法，这已经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路口与行人抢行的司机们总有一个强横的理由，我在右转，我有路权，或者我前方已经是绿灯了，按照交通法我可以通行，并不管在这时刻前方人行道上是否还有未能完全通过路口的行人。 西城交通支队事故处理大队黄乐警官对记者说，所谓右转有路权的想法本来就不恰当，因为虽然多数路口右转方向没有信号灯控制，但是转弯车辆必须避让直行车辆和行人，在这个时候 执行通过路口的非机动车和沿人行横道前行的行人都比右转车辆更有路权。 针对第二种理由，他给记者普及了一个重要概念：后放行让先放行。直行车或左转车发现自己的前进方向绿灯亮了，于是向前开，可是正前方或左侧方向的人行道上还有上一个绿灯周期没有通过路口的行人，和这些先被放行进入路口的行人相比，后放行的这些车辆必须避让。这就是后放行让先放行，如果车辆不避让，同样属于违法行为。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情况基本都发生在腿脚不便的老人身上。一旦他们不能在信号灯刚刚变绿的那一刻进入路口，以北京的道路宽度，他们很难在一个信号灯周期内通过路口。但也恰恰正是他们尤其需要司机们的礼让。 专项行动首批将整治46个路口，从6月15号开始的路口秩序整顿行动中，交管局将严格落实4个一律，即非机动车行人一律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非机动车一律在停止线等候放行，停车不过线，车辆行人一律按照分道行驶，转弯车辆一律依法避让直行车辆行人。特别是对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以及非机动车在路口停车越线违法行为，依法严格进行纠正处罚。 在各个不同的路口路段，面对不同的信号灯，或者干脆没有信号灯，司机们应该如何做到礼让呢？交警们也给出了建议。针对安装有多相位信号灯的大型路口，这些路口全部位于主干道，路宽车多，情况复杂。除了直行信号灯以外，还安装有左转灯，部分路口还安装了右转信号灯。交通高峰的时候，信号灯刚变绿的时候，右转车辆理应暂缓出发，等候右侧直行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先通行。6月15号，一名司机在张自忠路口驾车右转时，正是在这个时候与自行车和行人争抢道路，被民警处罚。左转车辆和直行车在本方向信号灯亮起时，也需要注意观察前方人行横道上是否仍有行人未能完全通过路口，如果有行人，同样需要避让。 针对普通灯控平交路口，这些路口普遍较小，只有单向红绿灯，但恰是如此，交通环境往往不容乐观，闯红灯的自行车、电动车会比较多，右转车辆尤其需要小心谨慎，提前观察，避免在右转途中与后方驶来的非机动车相撞。左转车如在这时与对面直行车辆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争路，也属于违法行为。 针对路段中的人行横道，这些人行横道有灯控和非灯控之分。按介绍，两者相比，有灯控的人行横道发生的事故远比无灯控的更多。按照交通法的相关规定，在无灯控人行横道，行人一旦开始通行，车辆需要停车让行，车辆行经这些人行横道，即使目测无人，也需要减速行驶。但是对于司机来说，最需要注意的反倒是有灯控的人行横道，在车行方向是绿灯的状态。 据一线交警介绍，这种道路的路中间普遍安装有高护栏，一旦出现行人在上一个信号灯周期没能通过，或者是闯红灯进入人行横道，而司机又因为本方向是绿灯丧失警惕，高速通过，就更容易发生惨烈的交通事故。另外，左转灯亮绿灯时，左转车辆通过路口，要停车避让还没能完全通过路口的行人。在没有左右转弯灯的路口亮绿灯时，右转车辆要停车避让人行横道上直行的行人。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励志女青年圆梦蛋糕房。在顺义区北小营镇市场里，一家名为原本色蛋糕房的蛋糕店开门营业。 工作室玻璃后，一位年轻的姑娘正在进行蛋糕的后期制作，她就是店里的大厨许媛。这个蛋糕房让我第一次觉得人生对我其实没有什么不公平。这个女青年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2009年，一次意外的生病改变了她的人生。那年夏天，许媛因病住院，被检查出患有肾衰竭。2010年8月开始透析，到现在已经7年了。许媛撩起袖子，露出胳膊上因常年透析鼓起的两个包。许媛说，这两个包应该已经恢复不了了。边说边叹了口气，有些失落。因为病痛，许媛的学习和工作都被迫中断。许媛的父母是东乌鸡村的普通农民。因为他的病情，父母背负的担子很重。许媛常常这样问自己，我就是父母的负担，为什么生活要这样对我？ 许媛每周到医院做3次透析，早晨6点出发，下午才能回到家。每次透析对许媛来说都是一场劫难。许媛说，我们看似简单的躺在床上，但透析过程中会出现低血压、低血糖的症状，有时还会出现其他意外，那种痛苦别人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每次回到家里，他都要躺好久才能恢复，而这时烤蛋糕变成了能帮助他暂时忘记痛苦的事儿。 许媛爱上做蛋糕源于一个偶然。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了做蛋糕的教学视频，忍不住购买了材料在家尝试。几次试验之后，他将一个10寸蛋糕端到了家人面前，获得了大家的好评。这不仅帮助许媛建立了自信，也让他找到了新的方向。于是许媛开始通过网店给别人订做蛋糕，从一天做一个到一天做2个、3个。半年多的时间，许媛攒下了10000多元，在家人的帮助下开启了这家蛋糕店。 小店开业1个多月的时间，生意越来越红火，每天都能接到5、6个订单。随着蛋糕店的生意越做越好，前段时间许媛还应邀开设烘焙课，教大家如何制作饼干。许媛说，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能对社会有所贡献，用我的快乐精神感染更多的人，为更多的人带去甜蜜。如今许媛一边努力地经营着蛋糕店，一边等待着合适的肾源。许媛说，我是不幸的，也是幸福的。虽然我生病了，但我有爱我的家人。虽然我不能工作，但我有支持我生意的顾客朋友们。为了美好的明天，我会更加努力的生活。 本台消息，日前平谷区南独乐和镇北寨红杏采摘季已经拉开帷幕，万亩北寨红杏大量进入成熟期，可供市民采摘购买到7月中旬。 据果农介绍，由于今年天气热且相对较干旱，杏树花期提前了1周，成熟期比往年早了10天左右。北寨红杏果大形圆，色泽艳丽，甜度和奶糖一样甜。在南独乐和镇第3届旅游文化节暨北寨红杏采摘节上，还举办了第1届北寨红杏王擂台赛，20多家果园的园主带着自家产品参加了大杏王和甜杏王的比赛。参加比赛的红杏具有果重都超过75克，8成熟以上，果面无病虫害和机械伤，有果柄等特点。最终果农刘宝军的红杏以单果重100多克荣获第1届北寨红杏大杏王的称号。同时果农刘宝东参赛的红杏以平均含糖量21点多问鼎甜杏王。 比赛现场还有红杏榨汁、鲜食杏仁、干炒杏仁、杏花蜂蜜等北寨红杏衍生食品的展示。据了解，到北寨游玩不仅可以采摘红杏，还可以有其他的休闲体验。北寨村山地森林覆盖率达95%，是天然的避暑氧吧，周边自然风景秀丽，空气新鲜。每年4到10月都有来自国内外徒步爱好者来到北寨村体验徒步。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济南播音，圆圆晋世盟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人生是一段。